准备好听睡前故事了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池塘，那里简直是天堂，所有鸭子都生活得很惬意。好吧，也不是所有鸭子，有两只小鸭子总是跟大家格格不入，闷闷不乐，它们无聊到爆。他们好想离开这个舒适的小池塘，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走吧，咱们去瞧瞧。 可爸爸说池塘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我们勇敢又强壮，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于是他们决定大胆地去试一次。结果刚出池塘就遇上了他们的天敌。他们被天敌围住，无处可逃。可小鸭子们一点都不害怕，勇敢的小英雄们向敌人发起了反击，然后他们挂了。讲完了。 就这样全挂了？ 对，没错，一直都没剩。 怎么会呢？ 我想听细节吗？好吧，首先苍鹭把他们砍成了两。 停，才不是那样的好吗？爸爸又把故事记错了，老毛病了。故事其实是这样的，苍鹭发现原来他们迷路了，于是好心来带路。 Pam， 那可是苍鹭，他们都是专吃小鸭子的变态杀手。 行，听你的。眼看小鸭子就要被苍鹭吃了，突然小鸭子的爸妈从天而降，及时赶到，成功救下了孩子。 哦，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他们的爸妈是来了， 可是来晚了。哦，达达，别担心，你会好起来的。 真的吗，爸爸？ 当然了，被压扁的鸭子也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 只要乖乖待在池塘里，远离外面的各种危险，比方说苍鹭、狗熊、大灰狼、暴风雨，还有旋风和龙卷风，还有鳄鱼和各种各样的毒蘑菇。 够了，我现在想去睡觉。 那另外一只小鸭子呢？它也被压扁了吗？ 哦，没有没有，别担心，滚滚，两只小鸭子都好着呢，它们都平安回到了池塘里。 突然又杀来了一只天敌， 然后向它们问了个好，故事结束，就是这样。 好吧，晚安妈妈，晚安爸爸， 晚安啦， 晚安宝贝。 哼， 干嘛？ 每次轮到你讲故事，关关都会被吓到尿床。 真的吗？那太好了。看来我把他教得很不错嘛。 你都教了些什么呀？教他一辈子蹲在池塘里。 说的没错，相信我，懂得恐惧是很宝贵的经验，这我最懂，我一辈子都活在恐惧里。 啊，谁还不是呢？睡吧，亲爱的。 晚安，我的宝贝儿。去吧，孩子们，记住要挑嫩的捡。 好嘞，爸爸。 这个可以吗，爸爸？ 非常好，找这样的，再找点儿。 你们几个，快点过来看看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来呀，快来，大家都过来，快来！ 是特别壮观， 简直太酷了、哦！ 你们肯定没见过这样的鸭子。你们快看呀！ 天哪， 他们应该是在迁徙。 哇， 他们看起来好神秘，和我们很不一样，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该不该去打个招呼呢？去不去呀？算了，瞧我这身乱毛。哦不，我太好奇了，还是去聊聊吧。Mike， 快来。 不了，你去吧。 那别这样，我们从来没交过新朋友。 好，好，好。过来，孩子们，咱们去见见妈妈的新朋友。孩子们，孩子呢？孩子们。 咱们飞得还挺快，对吧？ 啊，对呀、啊，一路都是顺风。 没错。哦， 你们好。 哦、你好。 欢迎来小池塘。 谢谢。 你好呀。 哦、你好。 羽毛真漂亮。 我们不该过来的，塔塔，爸爸肯定会发飙的。 那你自己回去关关。 你们好。 你拽我干什么？放开我！你个没种的小软蛋。哦。 你说谁是没种的软蛋？咱们好像不认识吧？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说他是没种的软蛋，你是有种的软蛋。不，不对，是硬的。不 是，我是在逗你呢。哦， 什么？ 嗨，我是 King。 嗨，我叫达达，欢迎来到穆斯海盗池塘。 欢迎来到你。 你们想在这里停留多久都行，我可以带你四处看看。虽然这里也就你看到的这么大。 谢了。其实我们只是路过，还要往南飞呢。上那去过冬，你们去哪过冬？ 我们哪儿都不去，这样才能远离你们这些变态杀手。 对不起，软蛋。 等一下，你们从不去其他地方过冬？ 是的。 不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什么？真的吗？ 对呀、啊，你们全都跟我们一起走。我的天，这主意太棒了！你们会爱上迁徙的，有阳光、沙滩。哦，对了，你们喜欢热带食物吗？你们爱吃香蕉吗？ 我们。 啊，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帮我拿着，我去问问我爸爸。 爸爸，爸爸。 大刚说什么来着？ 不知道，反正你是摊上事儿了。 达达，关关，你们不要命了？怎么不说一声就跑了？ 是他拖我来的。 胡说！ 他还勾搭上了。一个妹子， 妹子， 关关， 真的，他还说想要娶人家。 什么？我可没说过。 你的眼神早就出卖你。爸爸的欺负我的 妹妹。好了，别闹了，住手。够了。 各位好呀，嗨嗨，大家好呀。好了，招呼打完了，我们走。 Mike， 干嘛？我嗨也嗨了，笑也笑了，眼神也交流了，该做的都做到了。 你们好啊，听说你们想跟我们一块儿迁徙。 什么？我们要飞回牙买加，你去过那吗？ 没有。 哦，那是个神奇的地方，那里有个湖会发光，整个湖面都是亮晶晶的。 哇，我太想亲眼看看了。 哇，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全家跟我们走，保证不让你们失望。 哦天哪，这是、哦、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等等，先等会儿，我们可能在沟通上有点小误会。真不凑巧，这个冬天我们实在走不开，是吧，Pam？ 家里有点事儿，就那什么事儿来着？反正后面都排满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走不了，你们赶紧走。祝你们一路顺风。哦，对了，帮我们给会发光的湖带个好。 要不明年再一起去啊？ 我看行，明年再说。 好吧，我们也该继续赶路了。 祝你旅途愉快。 谢谢，也祝你在家开心。 真遗憾看不到你俩的宝宝出生了。 这话说的太失礼了。 就是说，祝你在家开心，这叫什么话呀？他爸妈到底怎么教的？ 没说他们，说你呢。 我？ 没错，你。 好吧，可能是我有点反应过度了。可迁徙这事儿，傻子才想得出。 啊，算了，你简直没救了。 怎么了？找个安全的地方，开开心心过日子，不是挺好的吗？ 只有你觉得这挺好的。 什么？ 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也是，爸爸。 对，我想去那个买卖牙的地方。 你们真的想去外面？ 真的， 真的。 你们确定？ 确定， 确定。 不想装饰房子了？ 不想。 我是说不想。 你们想过长途旅行会遇上什么事儿吗？身为一个父亲，我可干不出随便将自己的孩子置于危险之中的事。冒险去加勒比就为了度个假，值得吗？ 身为一个父亲，你应该让你的孩子去看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麦克，我不想错过精彩的生活，就因为你不敢离开这里。我想要的不是迁徙，我想要的是一场历险。我想要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这么干确实有风险，但是绝对值得。 不 Pam， 并不值得。 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吧 Mike， 不然你真的就白活了。走吧孩子们。 丹叔叔，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谁知道呢？可能又是从窝里飘过来了吧。好孩子，快过来搭把手，快来推我一把。很好。谢谢。白天你们家吵嘴我都听见了，依我看你是对的。 是吗？ 拜托，没事出门瞎溜达啥呀？为什么大家就不能好好享受已有的东西呢？ 说的对呀。 你看这里有吃有喝，而且还有一个小池塘，对吗？ 有吃有喝有池塘， 干嘛还去别的地方？坚定你的想法，孩子，别因为任何人而改变。 你说的对， 这样等你老了就能和我一样快乐。 好耶。 健康。 好耶。 孤孤单单一只羊。 好耶。等等，什么？ 没错，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我都说累了，干脆就睡这儿得了。 起床了，家人们，大好时光不容浪费，赶紧起来干正事，快起床，快点儿，先来点早餐吧。 爸爸，你干什么呀？ 我在叫你们两只小懒鸭起床啊，你们准备好了吗？ 妈，准备好干什么呀？ 没什么，就是准备来一场浩浩荡荡、热热闹闹的全家超级大迁徙呀。 什么？ 你肯定做梦也没想到吧？ 你不是说梦话吗？ 不是，咱们要去未知世界历险了。我一定会很开心的。 嘿，不对不对，你逗我们玩的吧？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真的要去吗？ 真的。 超级大迁徙。去牙买加。 没错。 全家一起。 当然。 咱家所有牙。 对呀。 也包括你。 不然呢？我们全家迁徙去牙买加，我还要怎么说你们才能听得懂？ 谢谢你爸爸。 不用谢。 我就知道，其实你心里也想历险。 等等等等，还有我。丹叔叔，你也一起去吧。 乖乖，我们一起去牙买加。 不，我不想去，孩子。 我求你了，丹叔叔。 不去。 真可惜，他不想去。咱们尽力了，没别的招了，快走吧。 招可以，这谁能拒绝？你们瞧瞧，谁能拒绝这个小可爱？ 太好了，丹叔叔也要一起去。 不，他逗你呢。 丹叔叔，丹叔叔， 丹叔叔，丹叔叔， 丹叔叔，丹叔叔，丹叔叔， 好耶！ 好耶！ 现在开始起飞前的最后检查，尾部羽毛扭转， 就位。 翅膀伸展， 就位。 头部调至起飞状态， 就位。 我们开飞。 你们几个别再胡闹了，人字形排开。呜呼， 耶，谢谢你爸爸。 耶，感觉好棒啊。 更棒的还在后头呢。 哼，奇怪，虽说辨别方向不是我的强项，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在往南飞吧。 应该没错，可为什么只有我们在朝这个方向飞呢？ 嘿，孩子们别害怕，我们不会有事的，我们全家在一起， 我们正在历险呢。 历险不就是经历危险吗？和我当初说的一模一样，对吗？ 我们不会交代在这儿吧？ 丹叔叔， 跟我说实话不要紧的，我是大男孩了，我扛得住。 不，丹叔叔，大家都会没事的，是不是这样 ，Mike？ 我想是吧？妈妈说的对，这样多带劲啊！ 这样的经历，不管过去多少年，咱们都忘不了，回想起来特别好笑。 先别慌，只要不乱动藏路，就发现不了咱们。 你们好啊，小鸭子们。 他在装样子。 我就有点好奇，你们好端端的一家子挤在这个地方做什么？这又湿又冷的。 没事，不做什么，就是喜欢这里。 可你们待在这儿会被冻死的。 不了，不用了。那个， 不，来吧，快来跟艾莉回家，让我好好招待你们。进去吧，快快快，艾瑞，你看看我带谁回来了？我带回来一大家子正在旅行的绿头鸭。 那啥，很高兴认识你们，再见。 哎，你们先别急着走啊。 我们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你们好像赶着入土。 怎么会给我们添麻烦呢？还是说你们这几只绿头鸭不想给我这只苍鹭面子？ 不，当然不是，我们很喜欢这儿。 很好，我给你们铺床去。 藏路都怎么吃鸭子？先撕后啃。 但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吃，需要加工吗？ 嘿，别说了。 轮到吃我的时候再叫醒我。 什么？ 你干嘛说喜欢这儿？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先稳住他们。 他们明显想吃这个我们。 我不想被吃掉。 他吃不了我们，他连牙都没有。 万一他想把我们给剁碎？ 我不想被剁碎。 你们在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没有，我们就是在说你们家看起来实在是太漂亮了，对吧，孩子们？ 哦，谢谢。我们是前几年搬到这儿的，以前我们也和你们一样不停地迁徙。海瑞当年也是个厉害的冒险家，也是捕猎的好手，只要轻轻那么一啄，没有猎物能从他的嘴里溜走。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 Harry 上年纪了，只能在家等着我把食物带回来喂他了。先不聊这些了，你们肯定都快累得不行了，快上床吧。 打死我们也不睡在这里面。 可这是我们家最好的床了。 这床确实不错，谢谢您。哇哦，瞧这材质，简直比我们自己家的窝都舒服。 可不是吗？涂了油就是不一样啊。这好像是你们家上一位客人的尸体。 太感谢了。 别这么客气，亲爱的们，睡个好觉，当心别被小虫子咬了。 停了，我们走。孩子们，孩子们，醒醒！Pam，咱们趁现在快走。 什么？ 现在，马上！ 现在？那丹叔叔怎么办？ 不管了，等他们醒了就会吃了他，给咱们多争取点时间逃。 你醒了，眼睛还直勾勾的盯着我们，太棒了！ 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下床到处跑呢？这个点儿，正好是猎食者吃宵夜的时候。 不要动我的孩子！ 咱们干脆速战速决！ 跑，孩子们快跑！ 你们不要跑！Harry，抓住他们！ 不要！ 伯伯，救命！ 快往门口跑！ 快点呀！给我，别紧张，孩子们，乖乖待着，别动。 不要， 求求你别吃我们，我们连毛都没换完呢。 我妈， 我向你们保证，一点儿都不疼。松口！接住了。这家伙刚才差点把你们两个一口给吞了，大坏鱼，不许你再干坏事。 你救了他们？ 哦，小事一桩，这下我们明天的早餐也有着落了，是吗 ，Harry？ 快回床上睡觉去吧。你们真的这么快就要走了吗？我会想念你们的孩子们的，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而且味道好像也很不错，要不让我尝尝吧？我在开玩笑了，你信吗？我在逗你了，开玩笑了， 真好笑啊！好了，该走了，谢谢你们的招待。 哦，再见了。啊， 我还没跟 Harry 爷爷吻别呢。 不，不用了，不用了，飞吻就行。哇哇，不用不用，不劳您起身了，待那儿就好。再见 ，Harry， 非常感谢。哇， 等你们回来的路上，别忘了来坐坐。 这一宿够刺激的。 是啊，刺激。 尤其他把锅拿出来的时候， 可不是嘛！而且那锅里面竟然还有一条死鱼， 一条死鱼， 吓死我了。 是呀，不过他们鸟还挺好的。哦， 简直太好了，好的吓死鸟。 爸爸，快来啊！快来看看这个呀！ 呜呜呜！嘿嘿嘿！达达，不准飞出我的视线范围！确实还挺酷的，不过咱们差不多该回。 别总是那么放不开嘛。 真有意思，回下面去吧，不然该迷路了。 别呀，爸爸，拜托，再多玩一会儿。 拜托，爸爸。 好吧，好吧，只准再玩一小会儿。 那是什么东西？ 哪儿去了 ？Pam， 不好意思，搞错了。 我在这儿，快上来，这里的视野比下面好太多了。 Pam， 你有没有伤到哪里？疼不疼？ 我没事。 没失忆吧？快告诉我这是几根羽毛。 嘿，我真没事。 谢天谢地。 好了，咱们该走了，准备出发，赶紧离开这个 地方。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我也不知道，我们从没到过这么远的地方。 丹叔叔，这地方你之前来过吗？丹叔叔， 哎，潘，你们在哪儿？不知道我恐高吗？ 丹叔叔， 对，是我，你们的丹叔叔。 丹叔叔， 好吧，他走得很安详。 干嘛？ 我们过来救你了，丹叔叔。 他其实就想让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拜托，别辜负他的好意呀！ 这是哪儿？闷死我了！我要出去！有好吃的了。走开，走开！臭鸽子。放开我！ 丹叔叔， 丹叔叔， 丹叔叔，你在哪儿？ 丹叔叔， 丹叔叔，你在哪儿啊？ 丹叔叔， 丹叔叔， 丹叔叔会不会已经被吃了？ 宝贝儿，我向你保证，没谁会想吃丹叔叔的。 丹叔叔， 放开我！ 我来救你了！ 嘿，等等，等等我！ 都给我走开，离我远点，这是我的三明治。看着被我舔过了，沾上鸭子口水了，你们不许碰！ 放开我的丹叔叔！ 等等，滚，等等，离我的家人远点，别过来，退后，一边去，都给我滚开！你们这群臭烘烘的臭鸟！ 是谁说的？我再问一遍，到底是谁说的？给我过来，乡巴佬！你再说一遍。 说什么？ 臭烘烘的。臭鸟， 有一点我必须声明啊，我本来只是想说臭鸟来着，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好话，可我真没想说臭烘烘的臭鸟。 知不知道我忍你们鸭子已经很久了？你们天天在公园里被人类喂得饱饱的，可就算这样仍然觉得还不够，居然还敢闯进我们的地盘，跑来抢我们的食物，完了 还敢羞辱我们？ 什么？不敢！我没有。麦麦克， 听好，麦麦克，我是你阿奔姐，姐手底下这帮兄弟都是吃苦耐劳的好鸟，你却叫我们臭鸟！哇！ 误会，误会，你们误会了。听我说，阿奔姐。 什么？你在骂谁笨呢？ 抱歉，我还以为你叫阿奔姐。 对，我叫阿奔姐，怎样？ 好，听我说，阿奔姐。 你就是在骂我笨。 不好意思，难道就只有我听见是阿奔姐，不是？ 再说一遍。 冷静，冷静。我觉得大家在交流上可能有一点小误会。哦，不好意思，接过一下，请让一让。谢谢。好了，你好，我是 Pam。我跟他是老夫老妻了，所以很不幸的，我太清楚从他嘴里能冒出什么样的蠢话了。嗯。 没错，他说的对，是这样。 但我向你保证，他绝对没有恶意。为了感谢你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宽宏大度，我提议我们把三明治给分了，如何？我们对半分。嗯， 我八，你二， 你六，我四， 我七，你三， 你六十五，我三十， 我六十八，你三十二， 你六十七，我三十三。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丹叔叔，分一下三明治。 你不想再争取一下对半分吗？ 丹叔叔， 那好吧，好吧。 你姐中意了， 谢了，阿奔姐。 不好意思，刚才冲你们发了一顿火。 姐就是有时候太敏感，咱们这些鸽子感情也很丰富。 你们说我说的对吗？ 说的太对了， 我们就是有点缺爱， 还有点尊重。 没错。有事需要帮忙的话，只要你开口，包在你阿奔姐身上。哦， 真的吗？其实我们不小心迷路了，我们要去牙买加来着。 我知道那地方是在皇后区吧？ 再往南，在加勒比海。 哦，那个牙买加呀，我有个朋友对那地方很熟，简直了如翅膀。 他会帮我们吗？ 会吧，虽然他不怎么喜欢提起那地方，不过。我想不是什么大问题，走吧，老夫老妻，咱们抓紧时间跟着姐走。哇， 妈妈，你真厉害。 没错，我六你四， 我七你三， 我六万你三千五。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忙的一面。 哦，是吗？你从没想到过。 不是我。哦，我懂了，你逗我呢，被你骗到了。 上乡下来的朋友们，咱们得快点了。 哇哦，你疯了吗？我们可不想再在这么危险的城市里到处飞了。 哦，拜托，没那么危险，只要紧紧跟着我，阿奔姐保证你们什么事儿都不会有。我没事，对，没事，我好着呢。对，我没事，我还活着。我们能过去的。 我我我， 哈哈，没撞着破车。要不还是别跟太紧了。嗯， 小公主， 谢谢叔叔。 哇哦，关关，我来了，关关，爸爸来了。 看呐，快看，就在那里，那就是牙买加。 什么？看。 我们到了。 太好了，那么你那个朋友在哪儿？啊，这又是什么鬼？ 那个呀，那玩意儿你不用管，不过我得先提醒你们，德罗伊的主人是个大厨。 大厨？ 对，大厨，一种猎食者，但是不会直接吃你们，而是把你们喂给一帮懒得捕猎的猎食者。来吧，这边走。 你先走吧， 最近怎么样？好久不见，气色不错呀，来握个掌。我带了一家子绿头鸭过来，他们想问你点事儿。 那个德瑞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你知道怎么去牙买加吗？ 我知道怎么去牙买加吗？ 我说吧，牙买加是他的伤心地，那里是他长大的地方。 怎么来这儿了？ 那大厨趁着月黑风高把他掳来的。从此德尔老兄就从自由鸟沦为了笼中鸟。好了，老兄，你就给他们指条路吧。 先飞到一个绿色的大雕像，然后往南飞5公里，再往东飞1.5公里，再往西飞15公里，再往西南飞1.5公里，再往东南偏南飞3公里，最后往西南偏南一直飞，直到你们看见远处那片被雾气萦绕的美轮美奂的蓝色山脉就到了，你们一眼就能看见。 哦，别这样，好了，别哭了，大红鸟，别太难过，我们不是故意戳你痛处的。 再见。我好想我的家人，德温，还有小德尼，德罗丽斯，德德。温斯顿，那是我妈家的亲戚。 爸爸，我们不能就这么丢下他不管吧？他在笼子里待着太憋屈了。 好了，擤擤鼻涕，再来。 我们帮不上忙，达达。 拿到钥匙就行。 不行，孩子，这个你就不用想了。 为什么？钥匙在哪儿？ 在那边。大厨时时刻刻都把钥匙带在身上，相信我，你们最好离那个疯子要多远有多远。被他抓住，你们就要变成香橙鸭了。 什么是香橙鸭？ 就是把你淋上一点香橙酱。 听我说，这事交给我，我去拿钥匙。 什么？不行，你不许去。 爸爸别担心，我能行的。 行，你个大头行。 可是你不能因为自己什么都不敢就觉得我也和你一样吧。 好啊，那这样我亲自去拿钥匙。 说话呀，我跟你一块去。 不，你留下。 爸爸， 别说了，乖乖待着。 急的事怎么能没我的份儿？快走吧。在那儿。 钥匙，快点。就快够着了，就差一点了，再近一点，挪动了。 这可要了命了， 吐出来，赶紧吐出来呀、 啊！我再吐呢，再吐呢！ 快点，麦克！ 我说，大厨就快上来了，感觉他快气疯了。 麦克，你都是跟着吐啊！ 快点，没时间了。 快来，孩子们，一起上！快， 这样。吐不出来， 石牙兽要冲进来了。 我自由了！痛快！哈哈哈！ 耶！我们成功啦！ 哈哈哈！呜呼！呜呼呼！啊！谢谢你们！呜呼！哈哈哈！呜呼！真不敢相信，你们真的做到了！笼中鸟变成自由鸟了，我真的自由了！是你们救了我，小鸭子一家，嘿，特别是你，你可真是不一般呐！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勇敢的鸭子。 大哥，你太…… 你太抬举我了。 什么？你明知山有虎，却偏要虎山行，这还不叫勇敢吗？ 也是啊，好像没有更合适的词来形容我做的事了。 你们听到了没？他夸我勇敢。说起来，你们想去我老家是吗？我很愿意亲自给你们带路。 你真的愿意？ 为你们，我干什么都愿意。现在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呜呼！我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嘿嘿，像鸟儿一样自由。哎，对啊，我就是只鸟啊！ 我好像从没这么说过，不过。你确实算个鸟中豪杰。 哦，是吗？谢了，阿本姐。其实你自己才是。 被你说的我都想要掉眼泪了呢。烦死了，你们这些臭鸭子，赶紧走。 再见，阿本姐。 再见， 阿本姐。谢谢你帮我们。 再见了，阿本姐。别忘了是谁分给你们三明治。 再见了，乡下来的老土鸭子，姐爱你们。 啊哈哈！真不敢相信。用不了几个小时，我们就能飞到海边，然后只要再飞过那片海，就能到达我的老家牙买加了。 对了，德罗伊，我听说牙买加的海晚上会发光，是真的吗？这事听上去实在是太梦幻了一点吧。啊哈哈， 你听说过它是吗？不管你把它想象成什么样子，你亲眼看到的样子只会更棒。牙买加，呼，我要回来了。 说说快憋不住了。 没关系的，关关，你可以边飞边拉。 在这儿会被大家跟光光的。 大家现在都没在看你，那我往前飞一点。 他怎么了？ 他快憋不住了，想拉臭臭。 哦，宝贝儿，你自己可以吗？ 爸爸，你 爸爸错了，对不起，对不起。 妈妈，我在这儿拉不出来，能先落地吗？ 不行，不能落地，关关，你都这么大了，可以边飞边拉了。 可在这儿拉我会紧张。而且还特恶心。 哪里恶心了？我们是鸟，所有鸟都是边飞边拉的。 万一底下有人在看我呢？ 底下没人在看你。我说过了，我们不能落地，天塌下来都不能落地。 你确定没人在偷看吗？ 绿头鸭关关，快点拉，否则我们就不等你了。 马上，马上。 这孩子明明可以在天上解决，非得给我整这出。 就随他去吧。 你们有谁带软苔藓了吗？ 随便找片叶子得了。 有人偷看我，有人偷看我，在那儿，有人偷看我。 谁呀？哪儿呢？ 哼！跟我走，大家都跟紧点儿。 哇，爸爸，你来真的呀？ 嗯哼， 帅呀！ 我就欣赏你这股劲儿。 真去啊。 嗯 嗯，这地方安不安全呢？ 别担心，鸭兄弟正在进行一场探索心灵之旅，我们跟着他去就好了。 不过保险起见，把你的利爪伸出来。 鸭子没有利爪，只有脚蹼吧。 是是。 现在我们拉伸背部，抬起翅膀，往上伸向天空，先吸气，然后慢慢吐气。非常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做鸟蛋式。想象自己破壳而出，大叫一声呱，非常好，我们再做一次，再来一次，还有一次。 哎，你们在这干嘛呢？ 有客人来了。 兄弟们，姐妹们，大家稍微冷静一点，把客人们吓跑了就不好了，是不是？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姑姑，欢迎你们来到寒舍做客。 寒舍？你们在这里干嘛呢？ 我们在做晨间瑜伽，顺便在这儿等待着身披荣光的厄尔和妹为我们打开那扇通往乐园的大门。哦，你们可真走运，来的正是时候。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这座和睦乐园。 我是在做梦吗？这里 像鸭子的天堂，没错，可以这么说。 啊，真舒服。 好。 没有比这儿更适合你们的地方了，朋友们。在这儿，人类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那真是不惜千金。哦，对了，这是他们刚给我们建的新话题。所以各位千万别客气，你们想在这儿待多久都行，好好享受享受吧。哇， 要不然今天下午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拜托， 就待一下下。 哦，不行，绝对不行，在这儿待上一下下绝对不行。只待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好好享受啊？行了，快去吧，好好玩去吧。 耶，雪花弟，快来呀，等等我。 我也去滑一下。 过来了！ 我们过来抓你 了！我们还要把大海龙的脸捏扁。 大海龙好像饿了哟。 我们要干掉大海龙！ 哦，关关， 关关，不可以这样哦！我们要轻轻的干掉它。 轻轻的，好吧。 啊呜，丹叔叔， 怎么了？让我也玩一下嘛。 大海龙需要休息。啊呜，关关。 厄尔和妹准备带我们去外面郊游，我都等不及了，简直太棒了！大家快一点，马上就要出发了，千万别错过了！大家快一点，该走了。 不行，你们不能去！ 我太激动了，真是一秒都等不及了。 站住！ 怎么了，这位小朋友？ 那个大厨，他。 你是不是也想去？行啊，跟我走。 你别去啊！ 最后一名是傻蛋哦。 站住！ 好了好了，可以了，乖乖， 别去， 不许打爸爸，我们不可以打爸爸。 你要去哪儿啊？ 现在换德尔罗伊当大海龙了。 没问题，求之不得呢。 我要干掉你！ 别别别，下手轻一点，好吧？不要， 乖乖，不可以，都说了要轻一点。 不不，他要带你们去他的厨房，配上橙子做成菜，给客人吃。 嘿嘿，出什么事了？ 爸爸，是那个大厨，他又来了。厄尔和妹把你们卖给了大厨，他要把你们都做成菜。 你说什么呢？ 达达，找你妈妈去，这事交给我。 不，我可以帮你。 回妈妈那儿去，快去！姑姑绝对不能上那辆车。 听我说，我知道这儿的生活对你们来说有点陌生，有点 奇怪。还不懂吗？这是个陷阱。 朋友们，快下车，不然你们就要被做成菜了。 做菜？ 什么？那是什么意思？ 快点，别磨蹭，再不走的话他就要回来了。放开我！ 厄尔和梅都是大好人，他们还给你按摩来 着。我告诉你出了什么事，我让他回去找你，他不听，结果差点把小命搭上。 爸爸，我只是想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我的忙，我只需要你听我的话，你听明白了没有？听着，达达，有些事不是你们小孩子能管的。天色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吧，我们都需要好好睡一 我一跳， 你有点暴躁，你需要抱抱。 不，关关，我不需要抱抱。我说了不要。 别逞强了，抱抱能让你好受一点。 你抱完了吗？ 你好点了吗？ 没有。 那就再抱一会儿。现在好点没？ 没有。 现在呢？现在 没感觉。 没有，我多感觉。 菜了是不是？他肯定还会回来抓我们，把我们也做成菜。真希望我们的肉超难吃。 关关，我们不能放弃，懂吗？我们要把他们救回来。 真的？ 没错，一定能救回来的。 可要怎么救啊？你飞都飞不起来，我们死定了。 什么？不，怎么会没用呢？我们能逃出去。 孩子们丢了，我们把孩子们弄丢了，我该听你的。我们当初就不应该离开池塘。 Pam， 别这样，你这是怎么了？你一直是一只敢于冒险的、最勇敢的鸭子，你从来不会放弃。就连我你都没放弃。振作点 ，Pam， 你不是一直都用行动告诉我，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越是要。 保持乐观， 没错。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把孩子们找回来，然后继续这场疯狂又精彩的历险。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遇到危险绝对不能当一只缩头鸟，要站起来反抗。啊，有办法了，看着潘。 我们有救了，麦克，我们一定可以逃出去的。 来吧，我们走。 好的。 往左，哎，不对，往右。 你往 左，别往左使劲儿，往上使劲儿。 你往 左， 嘿， 赶紧，嘿， 看好， 你们俩要同步， 没错， 要同步，要同步。 是啥意思啊？ 要同步。 这么多年，现在还想把我的朋友做成菜，我受够了！别以为我不敢报仇啊！报仇！ Oh. 怎么？ 我们来了！ 达达，我们来救你们了！ 我们一定能行的。 妈妈， 孩子们， 我的孩子， 我们就快到了，朋友们，我能感觉得到。 那什么，我们可能迷路了，估计是刚有个弯儿忘拐了。 但是不用担心，只要回那个绿色的大雕像重飞一次就好了。 Pam。 这海水 在发光， 它在发光，是真的，海水在发光。 爸爸，爸爸，快来看！ 就是那里，那里就是牙买加。 还傻愣着干嘛？带路吧。 关关，进行最后检查。 是，机长。尾部羽毛扭转。 是位。 翅膀伸展。 是位。 头部调至起立状态。 是起飞状态。 起飞状态。 是位。 我们开飞。 看我！哇！ 耶！ 哇 哦！嗨，嘿嘿，你们改主意了，迟来总比不来强是吧？ 嘿嘿。 哇，你的翅膀可真漂亮！ 谢谢。 他说梦话喊的都是你的名字。 我回家 了。 怎么了？ 谢谢。 谢什么？ 让我睁开眼睛。 关关，牙签不能跟我们回去。 可是牙签特别想去。 不不不，别别别，不不不不不。 我看你差不多也该放他走了，好吗，宝贝儿？ 好吧。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等等，你们的爸爸呢？ Pam，丹叔叔，孩子们，我碰上一群鸟，他们迷路了，我就说我们能送他们回家，你们说呢？ 嗨，你们好。 嗨， Mike， 你知道企鹅是住在南极的吧？ 知道啊，是不是很棒？ 耶、yeah, ，我们要去南极玩了。 嗯，不，我可不去，死也不去。 别这样嘛，丹叔叔，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 好，我去，我去，我和你们一起去南极。 好耶，走吧 Pam， 咱们全家要去南极了。 我好像唤醒了一个冒险狂。 好了，咱们商量一下旅行路线。我建议走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亚马孙河路线，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妈妈，我想去迪迪卡卡湖。 迪迪卡卡湖好耶。